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7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早上好，欢迎来到中国最大的交友互动类节目。你怎么，因为张悦今天来了，特别希望说交友互动类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张悦。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这个7:31了啊， 46秒 啊。 我们节目走的就是报时准确的路线。 对，这个大家该醒了啊。然后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上节目之前呢，如果没戴上耳机的话，是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一个问题。 没有安全感。 来，珊珊， 谢谢。 这个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插哪儿。 哎啊，的确可能是有一个接头，不知道在哪儿。没事，咱先别戴了。 好的， 先这样吧。 我们导播老师帮忙拿一下。 交友互动类节目呢，是因为张悦其实我们这个微微笑的听众和观众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是另外一档节目的制作人，对吧？是博虎点秋香吗？ 对对对，别提这事儿了啊。 为什么？ 这个昨天的时候， 这个节目黄啦。 对。叫黄汤了是吧？ 是黄汤了吗？ 对对对，昨天的时候我们那个一块儿做这个迎新同学会的时候，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博虎点秋香这个节目今年一对也没成。我们导播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大点的接口，能插上去的。我们现在就是干播了是吧？真牛。 你直接把我手机给你播个音乐。 不 也没有必要吧。 没有必要。 其实可以跟大家聊聊，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哈。如果是在看呢，因为我们这个耳机吧，其实的确是我特别喜欢跟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解释咱们的那个详细的操作流程。正常的这个插口吧，然后我们的那个台里的设备不是这种像耳机似的小插口，它有的插口是那种大插口，大概这么大的插口。 对。 你就要找一个转换头。 对， 但是不着急哈。 对，而且我们这个要非常表扬一下我们今天的导播老师。我们今天导播老师呢 帅， 特别帅，而且是我们这个原来新闻台出身的非常优秀的导播老师。好，而且他给我一个非常专业的接口。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胜任这个接口。 你也是新闻台出身的非常优秀的制作人好吗？ 这个我可以试一下这个接口。 咱们这样吧，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博虎点秋香是一个什么节目，大家其实都了解对不对？ 对。 这个节目怎么样呢？ 这个博虎点秋香节目是全球大型 交友 类 节目 啊。一开始呢，这个节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给我找女朋友。对， 有。 然后呢，这个慢慢的 这种私心呢， 对，慢慢的就变味儿了。然后就发现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呢，他们来交友呢，基本上是这个和同龄人交友。所以说我截止到现在这个节目基本上没有达到这个应有的目的。 有的时候我们节目也能兼具这个功能。这个如果是喜欢张悦的打个一吧， 毕竟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来咱们节目了。 对，因为我听说那个微微一笑呢，就是是我们这个青年广播粉丝互动量和那个评论量最高的一档节目。 哎， 所以说那个，而且珊珊呢是叫自带流量。 哟。 对。 哟。 所以明年呢， 也 就是后天的青年， 这个压力都给到这儿了，亲爱的朋友们。 也就是后天的青年说节目呢，就是我们重磅推出的我们的女主角，就是我们的珊珊同学。所以这个明年的青年说也希望大家关注啊。 哎，你们别听他 微微一笑呢，就剩两天了。 微微一笑就算就剩两天了，也得好好的把它做好。明年那个节目叫青年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节目啊。然后有一些新的面孔跟大家见面，我应该就是周一和周二两天出现，跟张悦搭档， 对 不对？ 对，没错啊。 然后今天是2017年的倒数第二天了。昨天我收到一条信息，我觉得还挺感人的，叫做用一句话总结你的2017年。 嗯， 我为什么放在明天总结呢？因为我觉得明天是一个辞旧迎新的日子。 嗯， 明天要以新为关键字。 哎， 今天以旧为关键字，好不好？最后两天，今天辞旧，让大家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自己的2017年吧。我们看到了今天早上第一个冒泡的叫菜地的瓜，打了个一。 哇塞，一就是喜欢我是吗？ 是的。 哇，能不能把联系方式留下来？是男是女，先说一下。 痴汉形象，行吧，抓紧时间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了啊！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要告诉大家一下咱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刚才是忘了说了，如果是在北京地区的话，通过 FM98.2 AM927 可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是想视频互动的话，方式非常简单了。首先第一点，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982魔力工厂，点击关注，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还可以发送图片呐、文字内容啊，跟我们进行互动。 嗯， 啊，大家也可以把今天的拍到的一些有趣的图片分享给我们。 嗯， 那另外呢，就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啦。 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2017年如果用一句话来这个总结的话啊，你会用什么样的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的2017年？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啊！发现现在互动上面已经有一个菜地的瓜，他已经 你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哇，真的！ 10086。 哇塞，哇塞，永远能打通的服务热线，太棒了！ 哇塞，张悦，这个2017年的关键词就是爱的辛苦。所有人给他留的联系方式都是10086。咱们来回顾一个这个有着怀旧气息的电影好了。 嗯， 最近刚刚上映的冯小刚导演的《芳华》，是正在全国热映。那根据这个一个网站的去统计票数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12月28号，《芳华》的总票房是突破了10亿。 嗯， 今天是30号了。 对 啊，经过昨天一天的努力。应该是票房还在继续的这个往上涨哈。那其实从前天它的总票房突破了10亿，已经成功的打入了2017年票房的前10位，更有望进入年度票房的前5位。 嗯，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芳华？ 我有看过，而且是在我这个出差之前看的。 有。 就出差的前一天晚上的凌晨，12点多， 嗯， 然后我自己买了一个电影票， 嗯， 然后呢还找不到那家电影院， 嗯， 然后就是把车停在了路边上，然后飞奔过去看了一半， 嗯， 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冯小刚导演这个拍完喜剧片以后拍的最好的一个怀旧类的电影吧。 哦，是吗？ 嗯。 哎，但是说句实在话，我发现就是大家身边的人对于《芳华》这部 褒贬不一哈。 对对，这属于是极端性的。 对， 两个极端，有的人说特别好，有的人说啥。 嗯，对。 很奇怪，所以就很让我有那个好奇心，想去看一眼。 哇，那个我觉得就是其实那个他那个作者严歌苓和那个冯小刚他们都是从文工团出来的，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自己的怀旧的影子在里边吧。也有评论说他们是在自嗨， 我觉得只要是能表达出来一种对吧芳华的感觉就 OK 了。 我跟你说一件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那个时候不是讲的是那个年代的一些爱情啊，然后等等等等这些乱七八糟有的没的事情吗？我看到了一个网友，然后那个网友是一个编剧或者是一个导演，然后是个导演，然后他发了一个微博，特别特别的惊悚，他说要看好你们的爸爸妈妈。你知道是哪条吗？他说芳华都是那个发现是老头老太太结伴去看的。讨论的话题都是哎呀当年要不是你怎么样在一起的就是咱们两个了。 这个太经典了，这个太经典了。 不管怎么样，叔叔阿姨开心就好。咱们回顾一下吧，简单的回顾一下，因为我觉得年末是一个很好的盘点的时间段哈。咱们来看一下冯小刚老师的这个作品，纵观贺岁档的20年，冯小刚老师表现可以说是这个绝对的制霸之势。从97年的甲方乙方到2013年的私人定制，16年间呢是拿下了超过半数的贺岁档的票房冠军。那4年之后呢又重回贺岁档，凭借着芳华再度夺魁。对于他来说可能也是有一定的意义吧，但是我觉得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初心之作。 对， 虽然说你也觉得是初心之作。 初心之作，而且昨天晚上我睡不着觉，然后还真的看了甲方乙方这个电影。 哇， 97年拍的。我觉得拍的真是 好。 而且现在看看你看已经20年过去了，那个电影还显得那么新潮。太棒了。 哎，你们知道吗？张越睡不着觉太可怜了。张越现在是一个伤残人士。 这个 好辛苦啊。 我们的那个这个给不了特写啊。 有的时候也能，我就可以。 哇塞。 要不然把镜头移动起来。张越最近受伤了，特别特别的辛苦，然后他的脚受伤了，所以他现在就是一只正常的鞋，一只拖鞋，他还能坚持带病拖着病区来到台里来上节目，特别的不容易。 对，希望各位台领导能听到这句话。来，珊珊再说一遍。 张越特别惨，亲爱的朋友们，他真的已经太感人了，他这个事情，希望台领导能给我们加点工资。 蔡地的瓜说辛苦了，我都还在 放假赖床当中。 哇塞，太棒了。 因为今天是2017年的年末嘛， 对， 然后昨天是最后一个工作日， 放假了。 对，而且我们昨天晚上其实也进行了一个芳华正茂迎新同学会。 对， 我们俩都拿了好多奖。 对，我们生生的坐在那里坐了2个小时。 也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关注。来吧，咱们看几张有趣的图片好了。我今天下了几张有趣的，特别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熊猫是种特别爱睡觉的动物。 知道。因为它有黑眼圈啊。 那是应该睡不着。我不知道熊猫就是一天能睡多少个小时哈，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数据，你们还记得吗？我要考一下大家，就是考拉一天能睡多少个小时。 考拉一天能睡18个小时。不对吧？ 你低估了它。 哇塞， 要考一下大家还记不记得，好不好？为什么要说到熊猫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在成都有一个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因为其实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到了成都去旅行的时候都会去那里一睹大熊猫的风采，但是很多朋友也会说哎呀，我每次去就看到那个大熊猫在那儿睡觉，而且一动不动。而且如果你去的话，你查那个旅游攻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会说这个大家要提醒大家，这个要在早上9点之前到达基地。如果是在9点之后到达基地的话，只能看到睡觉的熊猫。 哇。 只有可能早上9点它醒着，然后等着别人给它喂食。所以就是熊猫真的是很爱睡觉。成年的熊猫大部分都在睡觉，而且呢还经常在树上睡觉。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些睡姿奇特的大熊猫。 哇， 我们来看一张 看几张 照 片 好不好。 而且那个我可以讲一个，我分享一个我的小故事给大家。给这个正在这个睡醒的和已经在路上奔波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我去年的时候吧，带着一个冬令营里面有这个很多的维吾尔族的小朋友他们这个第一次来北京，而且第一次来这个北京动物园 北京动物园里边有一个熊猫馆，大家都知道。 嗯， 哎呀，我们的这个待遇超好，而且他们那个当这个幼儿园啊，不是这个动物园也非常的，动物园也非常的那个给我们这种特殊的招待， 嗯， 让我们进去这个贵宾区去近距离的看看熊猫，把一个熊猫从、那个、 贵开口，我还以为是就是跪着去看熊猫， 没有，把一个熊猫从那个园子里揪出来，揪到那个贵宾区和我们零距离近距离的接触， 嗯， 哇，那个时候接触才发现这个熊猫有多可爱， 嗯， 就像一只超大型的这个小猫咪， 嗯， 就那种感觉。然后呢，你可以把手伸到它的嘴里，它不会咬你。 多大的熊猫？成年熊猫是吧？ 成年熊猫， 你可以把手伸进它的嘴里，啊， 对，因为。它只吃那种硬的非常硬的竹子，对，然后你就嘚把那个手伸到它的那个嘴里玩它的时候特别可爱，它那个舌头超可爱。 你的手拿出来之后还好吗？ 很好的，而且特别可爱。 你的手拿出来之后是不是就是很湿润？ 然后那个熊猫就是它，但是它爬起来的时候又像熊，站起来的时候又像猫，确实是叫是，确实这个名字非常匹配，它叫熊猫。 蔡记的瓜说，以前讲的考拉是睡22个小时，哎，我记得好像考拉是睡20个小时左右，哎，你们还记得吗？ 是这样，22个小时可能就是睡过头了。 是睡的，啊，那个闹钟没响，是不是？ 嗯。 战神马明也来了，说珊珊姐哥早上好，这个哥哥叫张月哥哥啊，给你介绍一下，他很少出现在早间节目里面，但是明年开始他就是早间节目的非常固定的主持人了。然后，他之前是我们那个伯虎点秋香那个节目，大家如果关注活力982的话，也会知道是那个节目的制片人。战神马明说这个早上好，我这两天有事儿没事儿来是吧？就是没事儿来就行，好吧？他猜的是考拉睡23个小时。你们高估考拉了。 嗯， 我们来看一下熊猫的奇特睡姿吧，好不好？嗯，这个睡姿，这只熊猫长什么样子呢？你看啊，短， 哇， 我觉得在树上睡真的是好厉害啊。 哇，这个睡姿就和地铁上坐在地铁的那个座位上睡觉是异曲同工之妙啊。 靠着杆儿是吗？ 对，太牛了。 这个就很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那个姑姑，或者是小龙女，就是金庸的那个作品里面小龙女靠在那个绳上睡觉的感觉。 嗯。 一个非常细的树枝的枝丫，然后熊猫躺在上面。 嗯。 然后再来看这个。这个看不清，遥远的那个熊猫在树枝上的样子，咱们来看个近景好了。 哇， 自挂东南枝， 太厉害了， 我都看不出来它是怎么挂上的。 网上有一个那个特别搞笑的一个截图，就是小熊猫打了个喷嚏，大熊猫妈妈这个正在专心的吃竹子被吓了一跳的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 是吗？ 嗯， 我看过那个熊猫吃竹子的视频 啊。 熊猫吃竹子特别厉害，你知道吗？ 就特别牛。 对， 就是各种竹子都能给解决掉，然后把它劈掉，然后吃的倍儿香。 对，我强烈建议大家直接去找个视频网站。 有个熊猫直播网站，专门可以看熊猫吃竹子。就我，对，我们成都熊猫基地有一个叫熊猫 TV，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 好。 然后就是24小时看直播。 就看熊猫吃竹子是吧？ 对，就是看，很多人都能看上瘾的。 真的是，因为我看过一个视频，那个视频特别无聊，那个视频大概有5分钟，然后全是在录一只熊猫吃竹子。 嗯。 但是就是忍不住，就是看完5分钟。 哇，太棒了！ 他就是重复性的动作，他拿一根竹子来，然后也不知道他用哪颗牙，你知道吗？槽牙特别有劲儿。然后直接把那个竹子皮劈掉，然后剩下鲜嫩的中间竹笋，那是竹笋吧，或竹芯儿，然后就咔嚓咔嚓就吃掉，然后就瞬间再拿出另外一根，哇，简直就是那种自动的竹子毁灭机，你知道吗？ 对，而且特别的娴熟。 来吧，然后咱们再看看这个睡姿啊，最后两张图片啊，这个特别有趣，我为什么选这张图片呢？就是因为这只熊猫太远了。 嗯。 然后它睡在了一只很细很细的枝丫上面，被硌出了一道印儿，我觉得特别逗。然后接下来这张更厉害了，我就发自内心的佩服，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啊！哎，我们嘿， 哎，这个调整不过来了啊！ 对，鼠标不是特别好用。 哎，我特别好奇的是，如果那个熊猫它因为这个基因突变的原因吧，它的那个 就是白黑白相间啊，大家都知道熊猫是黑白相间的。 对， 它身上的黑白相间有没有什么规律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哎， 就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黑白相间？是白色多还是黑色多？然后它是横条纹还是竖条纹？ 它是横条纹，白色多。 嗯，它是什么部位是黑色？什么部位是白色？ 它是我调出来看。我们来看一下这只熊猫，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这个太酷了。 嗯，眼睛肯定是黑眼圈，这百分之百。 等会儿，这是上吊的熊猫，哎， 对， 就是它是把自己的头整个搁在一个树枝上面来睡觉。然后来看看张悦说的那个答案， 耳朵是黑色的，然后眼睛是黑色的， 嗯， 其实脖子以下有一块跟个那个马桶圈一样，是个黑色的。 白人，我觉得像那个就是那种套脖，就是或者是脸上袖子的那种围兜。 对， 那 你说他的屁股是黑色的还是白色的？ 他屁股是白色的， 我觉得应该是黑色的，黑色的耐脏啊。你觉得呢？ 但是刚才看的这张图片，他的屁股就是白色的 啊。你再看一张， 再看一张，就是在地上坐的时间久的是吗？ 你看这个腿是黑色的， 腿是黑色的是吗？哎，我头一回留意到这个熊猫哪个部位是什么颜色的。 好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应该普及一下，来，科普知识到了。熊猫的屁股是白色 的， 然后四肢是黑色的，然后熊猫的背部有一个像马桶圈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氛围是黑色的。 哎，科普知识里面非要提到马桶圈这样的概念了。烟花一笑说这个熊猫确定不是跟斑马有什么血缘关系吗？哦， 他俩是亲戚。 你说是就是吧，好不好？来吧，咱们先来稍微休息一会儿吧，咱们听一首歌好不好？咱们听一首非常跟动物相关，但是其实跟动物也无关的动物世界，一会儿见。 东倒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它，要将情人几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不再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从患孤寡。麋鹿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机场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度过冬花，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代价，我们可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优胜劣汰自舔伤疤，假装进化，拼命想和动物有差，万金 再用沙想捏住梦里通天塔，为贪念不惜代价。驾驭着昂贵的木马，巧绝一层层叠加，最后啊却一丝不挂。别害怕，我们都孤寡。 芝麻开门问，开门问说是什么歌名？这歌名叫做《动物世界》，你喜欢的话， 这是杨宗纬唱的吧？ 不是，这是薛 之谦唱的。你笑什么？ 怎么一个人名还得分两个人说？一个人说姓，一个人说名，这是为啥呢？最近呢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啊，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海洋上漂流过？最近出现了这么一位波兰水手，他在印度洋上漂了7个月。这个故事看起来就很像那个，刚才我还在跟张悦回忆那部电影的名字，就是少年派。少年派不是一个少年和一只老虎在海上漂了许久吗？对不对？ 对。这哥们儿太牛了， 太厉害了。 而且这哥们儿是刚才那个我给大家看说一下这个消息吧。男子海上漂流7个月。12月27号当地时间，一名波兰水手在印度洋上漂流了7个月后，于圣诞节当天在法属留尼汪岛海岸获救。这个54岁的这位波兰水手啊，他在印度洋漂了7个月以后呢，被法国海岸警备队救起了。当时呢，这名水手是乘着一艘破船，船上只有一只猫陪着他。 不是才能登上你的破船啊，只有一只猫是吧？ 对，据这个英国的《每日邮报》报道啊，说这名来自波兰的54岁的水手呢，这个每天呢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呢？这7个月是靠喝中国的汤羹生存的。具体是中国的什么汤羹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应该是海鲜粥。为什么呢？因为它是 哎，还有粥呢，人7个月哪有粥这件事儿啊？ 不是，是真汤 粥怎么着也需要热水 啊？汤羹 啊， 那这个汤羹呢，比如说是补了这个海鲜的捕鱼啊、鱼啊、大虾呀。对吧，伴着这个海水啊，咸不溜秋的呀。 他是中国厨子。 对。 一个波兰水手兼中国厨子。 对，发明了中国的汤羹，然后靠这个汤羹然后救活了自己。对，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武侠片里面，就是比如说谁受身负重伤，然后躺在床上，然后就会有一个漂亮的妹妹 给他采点草药， 没有给他这个端着碗，然后喝一口，然后他喝了一口以后就满血复活了。 您这不是武侠片，您这是后宫片。皇上吃药了，皇上来张嘴，烫不烫？你走的是这个路子是吗？你在想什么呀？ 马上就火了。对， 汪鹏程说啊，我来了。好的，我知道了，你来了，起得真早。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也看到了一些争论，不知道大家也有人有质疑，说你这么一艘小船有没有可能在印度洋上真的漂7个月呢？然后这个水手也回应了，说他的确是也碰到了一些大船，但他很难联系上他们。而且他还说了，说这个我曾经漂到了索马里，还漂到了马尔代夫。哇，好幸福啊。对不对？ 对。 可是一个最有趣的网友的评论是这样子的，他说连猫都没吃，看来还不够饿。 不过我觉得这位水手应该是火了。 应该是火了。 对，应该这个回头可以写一本自传了啊。给大家普及一下如何在海上漂流7个月和一只猫的故事。 对。这个时段呢其实也差不多了，咱们先来听一小会儿再见吧喵小姐，一会儿回来整点报时之后继续我们的翻滚朋友圈。再见吧喵小姐。 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湿了眼，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

直播来搜索活力982、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珊珊长什么样啊，早晨的珊珊。然后再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982是阿拉伯数字的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看到张悦长什么样了。 哎呦， 继续我们 的。你这样的话人家都不去982魔力工厂了。但是其实大家有了解你，你看像亚和他是老粉丝，而且他在982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标注了三个字老粉丝，这是怎么标注出来的呀？会逗系统自带标注，然后他打了招呼说珊珊厂长早上好，他知道你是厂长 啊。我是张厂长啊、这个我们魔力工厂开了一年多了，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 对，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2017年就要过去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这一年的这个心情啊，或者这一年的总结的话，你会用哪一句话来总结2017年呢？ 咱得先示范呀。 如果是我，我觉得就是劳累。辛苦的一年。 过得不易。 希望台领导能听到。 过得不易是吗？ 过得不易啊。 刚才我不是给你喂药吗？拈花笑特别可爱，说山贵妃啊，给皇上喂药得先自己试药。你这是看得太细，戏太足。 不行啊，如果试药了，他就吃完了。 我有这么爱吃药吗？ 没有我的份儿了。好，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吧。就是，山东济南发现了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可以发电，是真的可以发电啊。这是一条这个为未来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来做准备的一个高速公路，一条啊，当然它是试验路段啊。12月28号的通车现场的照片，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珊珊呢，这个没有及时准备， 是这样的， 对， 可以正镜头给大家看啊。 哦，可以啊， 当然了， 来大家可以看一眼，来， 你看是不是？ 对，可以看一眼。 办法总比问题多。 对。就是这条高速公路呢，是位于我们的山东济南的绕城高速南线啊，而且它是首个承载式光伏高速公路。那么这条路呢，全长约1公里，路面呈现出与其他高速公路不同的灰白色。据工作人员介绍，光伏路面由3层构成，最表层为透光的这种混凝土的路面啊，这肯定的了。但是呢，它是具有高强度和超过90%的透光率。中层为光伏板，可利用路面空闲时间吸收阳光发电，那么底层为绝缘板，3层结构的总厚度不超过3厘米。而且呢，它是经过了国家的相关规定，已经验证了啊，合格率达到100%，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在这条光伏公路上开车，而且能够起到发电的功能。 对， 这条路已经实现了为路灯、电子情报板和融雪剂自动喷淋设施以及隧道和收费站提供电力供应，余电还可以用来上网。你看这一条1公里的光伏路段多么的 有用，能不能开几个插口，我开着开着车，如果手机没电了，我能下去充个电什么的。 而且特别牛的是这条公路啊，维护成本还非常低、这个比普通的高速公路的维护成本还要低，真是一件好事儿。 对， 就是说大家以后开车啊，在路上啊，觉得自己费油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心情应该好一点啊。你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啊，比如说现在听众朋友，如果在路上堵车的听众朋友啊，心里也可以这个稍微的宽慰一点，好歹我还为国家在做贡献，我在发电，是不是？ 其实说句实话，我觉得这个新闻的确是给我们那个将来的一个智慧交通的这么一个未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想象，是不是、 没错。而且那个我不知道珊珊有没有关注，就是好几年前有一条新闻啊，说就是可以发明一种公交车，这个公交车呢，轮子呢，两边的轮子都在公路的两边的边沿上，这样就是公交车2层是有乘客的，一层是镂空的，平时的我们的开的小轿车可以穿过这个公交车。 哇！ 然后这样就避免堵车了，就是2层还是有2层巴士的，然后1层是个镂空的。 哇！ 然后1层的镂空只是一个轮子。 做这种设想， 就是我看到网上有这样的，就是中国 有这样的设想， 对中国人的设想，然后这样就可以就是。 就是在二层公交车站也在二层、 嗯、 直接上车、 嗯、 而且这个公交车停车的时候这个小轿车可以从他的肚子里穿过去、 嗯、 这样就可以避免堵车了、 嗯、 哇这个发明好棒 对我觉得其实大家的人类的智慧的确是这个无穷无尽的 对、 哦、然后可以想象到各种各样的城市交通的规划方案 对 然后来缓解我们的这个交通堵塞的问题我真的是但这个问这个可能的确实现起来有困难 有困难 因为你都说了你这好几年前看的 好几年前看的 现在也没见冒个影儿 不要这个打击我们发明家的积极性吗 我这是在鼓励大家对不 对 你要努力呀、啊、嗯要把理想照进现实啊对不 对战马的声明说这个路好呀 对 能发电啊 这是战神马明 啊战神马明 战马神明这个名字超可爱你给人家起的新名 字、我建议战神马明可以改一下战马神明 战马心里想我在哪儿 嗯 哎呦来吧咱们再说点吃的好不好 好、嗯、再说个吃的啊 对嗯海苔料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我听过海苔也听过料理没有听过海苔料理、嗯、 哎其实我也没有吃过海苔料理 海苔料理是个什么东西呢 嗯 早晨说吃啊这个、 我特别喜欢早晨说吃而且大家都知道我接下来要放什么歌我想问一下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在我说完美食的新闻之后呢会给大家播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哦，原来海苔料理大家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嗯、可能这个早晨还没有吃早饭的可以这个尝试一下、 嗯、 海苔料理就是可以配米饭吃的海苔 啊、 哦、嗯，然后这种海苔呢味道比较好吃 嗯 然后呢它不仅可以这个配米饭吃你像寿司这个包一圈海苔啊 都想吃寿司了 对也被称为是海苔料理 嗯 包括韩国的紫菜包饭也是韩国料理、 嗯、 那个这个海苔料理 嗯 那海苔料理呢有些人说是日料里面的一种 嗯 对吧 完了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寿司的样子我在想中午找谁吃午饭 对然后呢这个韩国媒体呢和日本媒体开始打架了。 嗯， 韩国媒体说海苔料理起源于韩国， 嗯、 比日本早1200年呢。 哎呦，凭什么呢？ 凭什么呢？他说，我们韩国的海苔去年的总出口额达到了3亿5000万美元。 嗯，那是去年的，关于1200年前什么事儿呢？ 这反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海苔绝对是。就是最正宗的、 啊、正宗而且历史悠久是吗 对这就像当初这个中国和韩国相互争夺端午节是一个道理 一声叹息 特别有意思而且这个韩国媒体称说这个日本呢是在18世纪前半叶江户时代中期才出现了海苔相关的记载 嗯 而韩国至少要比日本早食用海苔1200年 嗯 所以说韩国的海苔品质是全球第一也不为过珊珊这条消息是不是广告啊 肯定不是啊不相信 对当然大家要多吃海苔啊 嗯，为什么对身体好是吗 对啊里面有碘嘛 嗯， 海苔营养性也高 对、啊、最喜欢的就是某某某某海苔嗯，什么什么最喜欢吃什么什么海苔了战神马明特别可爱说海苔这几年多少钱一斤 这太可怕了 你知道怎么着 您要吃一 斤 您要吃一斤海苔真够厉害的 嗯那其实说到吃的我们节目特别喜欢在早上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美食的资讯嗯而且有一首歌我要跟张悦隆重的推荐一下这首歌始终挂在我们节目的那个卡单里面 嗯嗯就是单曲循环就是你们微微一笑里就是经常放的歌对吗 叫你们微微一笑是咱们微微一笑 对咱们微微一笑 嗯对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很好听哦 哇 要听听你要不要你吃早饭了吗 没有 太好了不吃早餐是一件很嘻哈的事哦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子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夜猫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 睡了睡了睡了 吃早餐和 Rocky Roll 有什么关系我

羊汤。 啊、嗯，我也是，我也是。 对吧？ 嗯， 对，我们那边那个。 知道我是山东人的对吧？ 嗯，不知道。 多不熟的两个主持人。何必要 在一起？就是、就是这个两个山东人吧，这个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湖南的米粉， 嗯， 我觉得湖南的米粉还是比较好吃的。 嗯，那我觉得你还是挺另类的，因为就是湖南的米粉那边算是南方口味，我觉得就是南方人喜欢吃粉呢，吃面呢啥的。 对，但是你像那个广东的早茶也还是很有风格的。 对， 就是吃个点心，喝个茶，然后一喝喝一天， 嗯， 好牛啊。 对啊，嗯， 对，希望这个广东的朋友，如果现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的广东的朋友，可以这个啊， 嗯、 这个。品尝一下你的这个茶，然后吃一下你的点心。 好的。 然后你像河南的 点心吗？ 河南的这个河南的听众朋友，嗯、他就会这个吃这个胡辣汤。 哎呦， 还有 这个、 还有羊肉的烧饼。 嗯， 对，现在是不是巨饿？ 你这样对自己有什么好处了呀？ 珊珊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不是你对自己，我跟你，你对自己这样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啊，你馋我对你有啥好处？ 哎、但是 我想问问。 但是早年前我在那个。电台的时候做过一个节目， 啊、 哦，还是挺火的， 嗯， 就抛出一个问题，叫，请大家知道，问大家一个问题，瓜打是什么？啊、是一个早饭，是我们老家一个早饭，叫瓜打。 哎、咱让大家 瓜是 瓜打是什么？好吗？ 对，瓜是西瓜的瓜，搭是回答的搭，但是瓜 回答的搭是哪个搭？ 回答的答， 哦，回答 的 答， 答。这个左边加个口字旁， 答是回答的答。 对， 嗯， 这个答后面加个口字旁， 哦、 左边加个口字旁， 左边加个口字旁。 西瓜的瓜，瓜左边也加个口字旁，就是、哦、就叫瓜打。 我猜一下好不好？ 嗯， 我猜是面疙瘩汤。 不是， 不是。 对，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希望大家这个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如果听到了以后，可以这个猜一下瓜打，然后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的时候揭开谜底。这个东西巨好吃，是我们老家的一个，就是独一无二的一个早饭。 你老家是山东哪里啊？ 我老家山东聊城的。 哦。 对，我们山东聊城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名吃，叫瓜 打。瓜 打 是吗？ 对，就只有早饭有，而且只卖到上午十点，十点以后就没有了。 啊。 巨好吃。这个如果听众朋友或者现在有条件的可以 有啥好处， 可以上网搜一下瓜打， 嗯， 瓜打， 行， 哎呀，如果不替班的话，我希望一会儿下了节目就杀回老家， 可以啊， 对吧， 来得及， 这样我和珊珊一会儿这个下了节目就杀回老家了， 谁跟你回家呀， 杀回老家 死鬼都是套路， 哎，妮妮说是面糊糊，不对 啊，不是面糊糊， 对， 瓜打，大家猜一下是什么呢？ 瓜打不是汤类的啊， 好难猜呀、啊， 是吃类的东西， 好难猜呀、啊。 对，然后节目最后的时候，哇，我这里羊汤好喝，请你来， 请你俩来喝羊汤， 哇，太棒了。 嗯，这是战神马明的留言。哎，其实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那件事情，哎，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不发朋友圈？因为咱们这个环节叫做翻滚朋友圈嘛， 嗯、 是不是？ 对。 然后有很多人的确就是不发朋友圈的， 对，你像我就没有这个爱好。 你是完全没有吗？ 还是会有，就是我觉得这个发朋友圈分四种人， 嗯， 对吧？ 对， 第一种人是他具有分享精神， 嗯， 就是比如说他遇到一件事情、 嗯， 他觉得需要分享给大朋友、 嗯， 比如说哪个地方有火灾了， 嗯， 然后哪个地方就是今年新出了一个什么新的产品， 嗯， 他想分享给大家， 嗯、 是分享型的。嗯、还有一种呢是，记录自己展现型的， 嗯， 就展现自己啊，经常发一些自拍啊，发一些美图、 哦， 发一些自己的经历，啊，这种是这我觉得是展现型的、 哦， 有分享型的，有展现分享型的只分享新闻，从来不发自己的照片。哦、然后展现型的 就是展现型的， 展现就只展现自己，从来不分享新闻。 不好意思啊，就是展现型的，怎样？ 还有一种是记录型的、 哦， 就遇到特别大的那种节点的时候会记录一下。我就是那种记录型的。 嗯、咱们这样吧，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啊，是这样的，有的人是完全不发朋友圈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没有那种人，就是他是关闭了朋友圈功能的。 嗯， 有这么几个行为方式，然后可以去分析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哈。 嗯， 第一，他们的这个朋友圈 朋友圈，咱们先来分享朋友圈到底有什么作用吧。比如说刚才张悦就是用他自己的这个逻辑分析了，比如说是展现型的呀，或者分享型的。实际上朋友圈有几个作用呢？第一，意味着自我标签的作用。你在朋友圈里面总是用来标榜自己是某类人啊，比如说听了一场音乐会啊，比如说晒了一个美图啊，比如说自己再去旅游啊，总是要发一个朋友圈来给自己加一个标签。然后朋友圈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率性而为，意味着形象管理，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网上的这个虚拟形象的嘛。但是为什么有人从来不发朋友圈呢？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也有这么四个心态可以用来分析他们。要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来分享吧。 好的，第一，互联网时代的反潮流现象，其实这是一个挺学术的分析，我觉得，因为咱们中国哲学里面就讲，讲阴讲阳嘛，任何事情有一面就有另外一面，而互联网很大的特点就是把我们拉向一个虚拟的网络生活，那实际上很多人就会要想去对这种虚拟的网络力量产生一种抵抗的这个情绪，所以有些人就这种反潮流、反互联网、反手机的生活，这是一种心理。那第二种呢，是特定的需求，比如说工作需要，特殊领域的公务员不适合在朋友圈里展示自己的生活，因为对他的生活工作有一定风险。其实包括一些有保密工作需求的朋友可能也不太会开放朋友圈，对吧？ 有道理啊。 从技术来考虑，有些人可能就是屏蔽了你。然后第四种就是比较高冷或者是比较敏感的。总体来说我觉得不发朋友圈的朋友还是挺有神秘感的。 也不一定，有可能把你屏蔽了。 让开咱们这样，我想听一首歌诶，张悦，因为咱们昨天想找那个生而不同的合唱，当时没 有 找到 吗？ 有的，想不想听？因为是2017年的年末了嘛，我们6月26号开播，我们频率走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年底的时候也想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这些日子，来听一首我们这个。 等会儿啊，我要发一下感慨啊，昨天的时候我都没说完 啊， 要不是那个文熙老捣蛋，我还能说一点，就我觉得哇，太不容易了，尤其是这个把一个台建起来初创的时候挺辛苦的，所以说感谢这些现在还在收音机前或者在我们的直播平台观看收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还有新朋友们，希望你们这一年的支持啊，希望你们多多支持珊珊，然后多多支持我们明年的新节目， 多多支持张悦啊， 青年说， 好嘞，来吧，来一首生而不同，咱们共同迎接今天的这个周末艺术会。 生命的跋涉终极是静若冬雪，也不会让梦想融化。 理想既成事实，现实让你人哭泣， 可是我听见你在内心呐喊。我们生而不同，年轻勇敢，一个崭新的世界需要创造内心呐喊。 崭新的世界需要创造未知的奇迹。我们生而不同，倔强执着一个纯真的世界，渴望拥有美好的明天。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 哎呀， 万千世界观， 微微观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 AM 927，每天早上为大家直播的微微一笑。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这个明年的青年说的主持人张悦。 还犹豫了一会儿，我是对张悦啊。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啊，今天我们俩这个配合的非常的默契啊，尤其是还聊到了吃，还是那个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这个我们那个刮打啊，刮打刮打啊，大家这个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啊，可以及时的跟我们互动。然后 有人已经说答案了， 金黄金黄的，看着很酥脆，对， 这个烧饼是不是肉烧饼？ 对，描述的还可以啊， 嗯， 但是这个不够全面，到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会给大家揭开真正的谜底。 好嘞，战神马明还说了，说活力982这个节目实在是太好了，晚上有时候也会看你们直播啊。对，你说我们频率是吧？活力982是我们整个这个频率的名字。 嗯， 然后一夕在我们的微信直播间里面说，说终于看到珊珊长什么样子了。 哇哦， 怎么样呢？怎么也不评价一下，搞得人家好紧张呢。Best 说，为什么旁边的人穿的那么正经？你说的是谢尚进吧？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哈。谢尚进同学，哎，我看一眼，好，嘿，好嘞。这是我们的这个周六的一个固定嘉宾，青年收藏家谢尚进，打个招呼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艺术的谢尚进。 哇哦， 嗯，不知道张悦有没有关注过我们节目之前的这个 没有 艺术环节。而且尚进对艺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懂哦。 嗯。 然后今天我们节目其实之前水水是对艺术还是有这个自己的一定的 理解，很深的造诣的， 对，特别会造纸， 艺术家是吧？ 然后我跟张悦，我们俩都不是特别的，我们都是门外汉，所以今天也是请上进来跟大家来进行一下2017年的一些相关的盘点， 对 啊，对不对？ 其实我昨天发了一个好朋友圈啊，就是其实2017年这个周末艺术会啊，自从说每周坚持的做下来，大概有4个多月的时间了， 是的， 所以说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然后今年，因今天我觉得这一期啊也算2017年的最后一期了，所以说我们也是，我看到各个这个不论是各大企业啊，或者说各个机构啊，都在盘点，那我觉得我们也是盘点一下2017年，我觉得给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带来就是这个2017年整个这艺术品市场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能直接反映的这个艺术品的这个市场啊，肯定是从二级市场来，会比较这个公平的公开的一个数据，就是拍卖市场嘛。所以说中国大概就是说我们找了10家的这个拍卖行，2017年的这个秋拍，总共是拍出了174亿的这个历史的佳绩。 哇哦！ 因为已经确实好多年没有说这个有这看到这么一个数据了。 所以说，2017年对于整个这个艺术行业啊，艺术品行业都是一个挺好的年头，是吗？ 对，而且我感觉里面肯定有很多非常价值连城、值钱的艺术品。 对，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大概这5年、5、6年，整个艺术品的市场确实属于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因为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板块的轮动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前几年整个咱们可能是房地产啊， 对， 包括股票的市场起起伏伏，对吧？那这个其实是艺术品属于一个非标的一个行业了， 对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的反应也是一个回暖的一个迹象，所以说，在12月23号，就圣诞节前夕，随着这个中国嘉德2017年这个秋拍结束，国内的这个2017的拍卖市场预示的正式的落幕了，虽然还有一些拍卖可能到1月份的，但是我觉得2017年就确实已经是截止了，然后这个是从9月31号的香港苏富比打响了这个中国秋拍的第一枪开始，到了本月底。总共的就是刚才我说的174亿，这个 我有一个好奇啊，就是我有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好奇，首先我要看一下那个刘云笑看人生到了，说到我们今天还是这个依然周末艺术会的一个话题，跟大家盘点一下2017年整个拍卖品的市场，虽然拍卖这个概念离我们很远，可能我也没有进过拍卖的场地，我们可能永远，我们或许这辈子，对不对？或许我们真的就没有机会去拍卖一件东西，但是为什么我想去看呢？首先我觉得好玩儿， 对， 想了解一下，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在拍卖场上拍出很高价格的那些作品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作品，然后哪怕是我们可能通过屏幕看一眼图片，然后或者是通过什么展能得见真言，都会对我们的这个艺术造诣有很高的提高，会觉得哇怎么可以画得这么好，所以今天也是希望带大家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一个过程了， 对， 刚才 没事， 刚才上帝说这个2017年然后拍出了170多亿，对不 对？有多少作品能过就是1亿？ 提得非常好， 对， 有37件作品，过1亿， 哇！ 而且我其实可以，接着珊珊刚才那个话，我还原一下啊，就是拍卖现场那种气氛。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进过拍卖现场，的人啊，其实你知道，就是当拍一件世界上最目前中国艺术品最贵的一件作品的时候，那个场是什么样的状态？不亚于菜市场。 哇！ 要抢吗？ 不是，就是我还原一下啊，就是这是在今年， 蜗居牌，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谢尚进，给大家还原一下中国拍卖行业的市场。 我什么时候上戏剧学院？ 我多掏5块钱。 中央戏剧学院， 戏剧学，因为我觉得还原这个应该是今年最刺激的一步啊，就是经过场内和场外的67次的轮番竞价。67次、 哦、场内场外都有， 对，因为有电话委托，我们之前解释过了，710的山水12条屏，从4.5亿起拍，举到8亿1000万，落锤，是当 当前的出价是，我还原一下啊，当前出价是委托席电话中的神秘买家， 嗯， 啊，咱们不知道是谁， 嗯， 然后拍卖师询问场内的这个买家的话说，张月先生， 嗯， 您再考虑一下嘛。 对方出到8亿了，您是不是要再加点儿？ 嗯， 哎，咱这样，咱先给大家发点货币。 十亿，不五亿，五亿 吗？ 不能10亿，10亿都叫10亿以上 了。其实太多了， 对，5亿。 嗯，亲爱的朋友们，各位微微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年底福利来了。既然大家已经在我们节目坚守了这么长时间，总就应该回馈给大家一些什么。 嗯， 要给大家一人发一个大红包，里面有5亿。 哇哦！ 微微一笑，通行货币。然后今天是周末艺术会的话题啊，虽然聊的都是顶尖的艺术品，我们也想来跟大家看看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艺术品。我现在是咱们这样，咱每个人手里有5亿好了，管他5亿什么币种呢？对，有5亿，张月咱有5亿。嗯， 好， 今天谢尚卿带来的这些所有的拍品， 嗯， 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把这5亿，然后花在哪幅作品上？咱们来看看， 好 不好？好 的， 好。 没有，我延续下面啊， 嗯， 张月先生，你再考虑一下。 嗯， 然后张月先生直接就沉默了，你看沉默那么久，一直 8亿了已经。 买家没有4亿，就8亿1000万，8亿1000万，第二次8亿1000万，第三次。然后这个拍卖师的声调会越来越高， 嗯， 然后接着就是 8亿1000万，第一次， 8亿1000万， 第二次， 第二次， 8亿1000万， 嗯，第三次 落锤了， 嗯， 对， 落锤的时候喊的成交是吗？ 没有落锤的时候 肯定会成交， 有可能买家说哇我后悔了， 嗯， 一般是这样，落锤以后他会恭喜， 嗯， 就是 恭喜恭喜 哪一个号牌的这个买家。嗯，然后这个号牌是8041号， 没有过这种号牌，只有手牌，只有找他们的手 牌。那这个号牌的人是在现场吗？没有， 没有在现场， 在电话里， 就是，电话那个，因为现场都沉默了， 哦， 对吧？你刚不是没叫吗？ 太厉害了， 对，这就是一个创造了全球中国艺术品拍卖成交的一个世界纪录的一个现场。 哇， 嗯！ 然后710的3水12调频也是中国第一件进入1亿美元俱乐部的这个艺术品的这个 记住了， 哇塞，嗯， 特别好， 太牛了。 我看到了妮妮说了个6亿，啥意思？你要自己加了一个亿，还是说我们节目必须发6亿的货币啊？ 对， 战神马明还在问刚才那个瓜大的事情，就是张月提到的，他说是不是玉米面条？ 不是，玉米面条那个是叫包谷面。 啊， 来给大家看一下刚才那个710的3水12条图。 哇哇哇哇， 对 啊。 这件是4.5亿的起拍，然后加佣金后是9.315亿。 嗯，我看到了商店给我的图片当中有一组看起来很像3水12条频，是这个吗？是这个吗？ 嗯，对，哎，不是，这吴昌硕的 啊， 另外一组， 关掉。啊，也是放在一起的是吗？ 对， 好像有很多种啊，这个我知道了。 对， 是的，哎，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震撼。 嗯。8亿 呀， 对啊， 但是我离远了看，怎么就像那个广告册呢？ 所以说，其实很多艺术品真的是要近距离的去看的， 没错。 哦， 因为包括是之前尚卿最近在办一个画展，叫做《新语境写实油画工艺联展》，然后在车库美术馆。然后你知道，我们看图片的时候，包括这个那个画展，我跟水叔也是策展团队之一， 哇哦， 你知道吗？然后有一些图片，刚刚看那个画的图片，艺术家的作品，然后用图片呈现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啊好看。但是你如果走到现场去看，你就会发现哇，那个人物的汗毛很清晰啊。 哇哦， 然后头发丝很明确啊，你会觉得哇，真的是好作品。你近距离才能够看出画家的功底和艺术品的价值来，是不 是 啊？是 的，是的，是的。因为今年其实我们从大众的这种消费的艺术品，到一直到这个西方的拍的世界上最高的艺术品，这个那个达芬奇的那一件， 啊， 对吧？我们也专门去聊了， 是吗？ 对，然后他是拍出了30亿人民币的这么一个价格， 哇！ 然后我们又聊到今年中国艺术品最高的一个价格，就是710的3水12条频。 嗯， 等于今年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应该说，不管说机构也好，或者说这个市场也好，都预示的可能要这个 要涨一涨， 要起来的这么一个节奏， 哦， 啊，有一个回暖的这么一个迹象。 对， 因为整个我觉得 也算一个元年吧， 嗯， 啊，一个重新起航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大家刚才我在路上也听到赵越说，2017年不好过呀， 年关不好过呀， 真的是不好过啊。 对，所以我们其实都很期待这个2018年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 嗯、 一个方向，或者一个更好的一个起航， 嗯、 对吧？啊、 嗯。 而且这个山水十二调频咱们看啊，是因为它十二个放在很小很小的这个范围里面、 嗯、 就我印象当中这幅作品就每一调频应该都是47厘米宽，然后180厘米高， 嗯、 哦、 对， 其实就是跟你差不多高，跟你差不多宽、 哦、 你想想这么十二条频摆在一起那得多壮观啊， 就非常壮观、哦、一爬呀， 对吧， 当时在这个保利的博物馆展过、哦、 嗯， 是吧。 那、我们看到一个叫妮妮的跟我们互动说，这个瓜达就是肉烧饼可以加土豆的也可以、哦、不对、 啊、太好不对是不是。然后妮妮还问了一个问题说，现场就是拍卖现场的人如果是拍中了会尖叫欢呼吗？ 哎，那是捡漏的时候，心里默默的狂喜。 对、 啊、对，我有尝试过这么一个这种心理状态。 妮妮、还说，如果我拍到我就不说话、偷摸声躲起 来， 万一人家抢跑了我拍的怎么办？ 抢不跑，抢不跑，因为你得刷卡。 很多真正的买家都不会出现在拍卖的现场的，就拍高价的这个作品的、 大佬是吗？ 对，一般因为都是特别眼熟的，很多人都知道他举牌、然后这个可能就 其实我觉得拍卖会现场如果能直播的话，是 有直 播， 有直播， 绝对会很刺激吧？ 对，现在拍卖都不用去了，我觉得拍卖就是说在家举牌都可以， 网上留言举牌是吧？ 对，直接有直播， 跟咱们 他直播你就打个电话打。对，现场吃瓜的群众还是特别多了。 就是现场的群众都是像我们这样说，哎呀，说你要不然你带我们去这个拍卖现场看看吧，我这辈子没有进过拍卖，我就想看看，都是吃瓜的群众，是不是？ 好多，然后拿起朋友圈就开始发。 然后真正拍卖都是打电话的，或者就是在网上像咱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一样，节目里面举牌的。 确实有时候特别忙，我也买过东西，但也后来就渐渐的其实也都不在拍卖场上出现了、或者说委托，因为现在也其实有很多的机构或平台是可以帮你委托的、就是你直接到那一件东西，他会给你打电话、那你无论身在何处，你只要接了电话，你听着现场，你基本上就能有一个判断。所以说现在的话，其实真的互联网包括这个科技的这种发达，其实也是给这很多人，应该说全球化了，因为以前你要拍卖得到现场、那大家都飞过来，无论全国各地全球各地都得飞过来、但现在可能就一个电话或者说就能买到东西了。 明白。报告谢老师，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2017年拍出这个最高价的一些艺术品到底长什么样子。 对，给我们好盘点一下吧。 我们就不先来盘点这37件哈。我们分两块，一块是春拍，怎么从春拍开始。春拍的 number one 这个 top one 是这个黄宾虹的黄山塘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在手机上已经看到了。 对， 哇，好像一条龙啊，是一条龙吗？ 不是，是这一件，这一件， 是 这 一 件 吧？ 啊，这一件，这一件，哇。 这件作品其实是黄宾虹的一件巨制、也是黄宾虹迄今为止拍到最高的一个价格的一件作品。 这个有多大呀、 这张作品的话是我记得哈，我印象里面是得有 一米多， 将近一米多块钱吧。 哇， 很大很大的。 所以男生就特别在意、就是这个作品大不大，对不对？ 作品的多大？ 对，真的是这样， 就是要买大的。 哎、我金牛座在意多少钱？ 明白。 墨水多，知道吗？ 哎，妮妮问了一个特别好笑的问题，妮妮说：“这个如果是拍卖现场拍好了，能后悔吗？” 可以啊，你保证金没了， 保证金没了。 对、 对， 像有拍这种过亿的拍品的话，保证金都很高。 多高？ 你像我记得拍那就是佳士得拍那件达芬奇那件作品是5000万美金。 就是对 保证金， 对 啊，如果是你退了的话，就是 押金不退， 押金不退， 押金不退， 但是可以退的， 是的。 7天退换货吗？还是 包邮呢？ 多久退？只能现场决定？ 没有没有没有，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一旦落锤是有法律效应的， 对， 你基本上是不能，就是你只有你保证金我不要了，而且会给你拉黑名单的，你回头你在很多拍卖场你就没办法拍。 但这个我真的遇到过。 就是、又大鳄出手了，大 对，真的 大鳄大佬，您拍过什么作品的时候退了呀？ 我是 是不是觉得太小了，想要副大点的？ 对，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去法院拍卖的。 真的假的？怎么了？经历 就是那种罚没的汽车啊什么的，还很便宜。然后就去拍嘛，拍完以后后悔了。然后就押金不退吧， 来不行是吧？被拒了，一看不行是吧？ 押金不退， 不愧是没人要的。是吧？好了，这是黄宾虹老师的黄山汤口是吗？ 对，然后第二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龙，就 布 龙图， 这个多少钱啊？这个 3亿4500万。 对，这我要买的呀，你忘了吗？我有5亿、啊。 你有5亿， 对， 花掉3亿5啊，立马买。 现在暂时不买。这个画的是黄山，就是黄山的景象。 对， 很多画山水的艺术家很喜欢画黄山。 其实我给简单介绍黄宾虹，黄宾虹应该也是这一件是他最贵的一件作品，也是他过亿破亿的一件。这个，因为黄宾虹我个人非常是喜欢啊，就是他。它其实分成两个时期，在它早期的白冰红时期和晚年的黑冰红时期，它对墨色的这种造诣啊，或者说我们其实要看到现场的作品啊，就它在很多很多我们画画的人都知道，其实你要一遍一遍往下画，其实越往深入越蓝，对吧？ 对， 画的像很简单。 那为什么会越画越蓝啊？ 对啊， 不能画点绿的吗？ 张姐，我不知道你什么脾气， 我就忍不了。 好吧， 逗你玩儿， 好吧，越绿。好，然后它这个的墨色，其实很多的画，中国山水画的墨色的话的叠加嘛，其实是很难的。就是说黄宾虹的画，它的墨色是真的很厚，而且变化丰富，所以说这是它非常就是棒的，这个就是一种它自己属于它个人的那种技法，而且它和大部分的作品都藏在浙江的博物馆里面，这是它捐赠的， 好， 中国十二大名家之一。 好， 第二个是古代书画的这个成龙的六龙图。这是在纽约的佳士得拍出来的。是2017年3月5号。堪称史上最贵的龙。3.388亿。 叫六龙图吗？ 对，这成龙。 哪有六只龙啊？是六只龙的意思吗？ 是。就是我可能给你发的是一个就是细节图，因为比较大，它是一个长卷，还有包括有提拔。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 魔幻， 对，特别壮观， 对，特别魔幻主义色彩感觉。 对， 就这个龙，它不是像咱们传统理解的那种，就是翱翔在天空当中的龙。 哎，这个 飞在天上的， 我是有5个亿 是 吗？我是有五个， 你是有5个亿， 对。我觉得我 准备 考虑一下 是吗？ 我觉得 一共37件哦，就2017年过亿的37件作品。 我在上面压1个亿好吗？可以压吗？ 哎、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你可以先交定金，如果你不要的话，定金不退。 没有。 咱俩互相交5000万定金。 5000万吗？ 交交 我5个亿 啊！ 我5000万吗？ 啊！ 那我就交，我一定要买这个。 好，行。如果是你最后不买这个的话，我就有5亿5000万买东西吗？ 可以 、 你不要了，都给珊珊。 对， 好多珊珊凑到10个亿。 你在六龙图这儿压了5000万。 其实我觉得咱俩挺没意思的。 好幼稚啊！ 没有， 也没人跟咱们玩。哎，你们不玩吗，亲爱的朋友们？发5亿。拍一点不是很好玩吗？ 没有，不要让贫穷限制你的想象力。 要不要压5000万吗？ 压5000万。 好，幼稚死了。 这个龙压5000万。 我们其实可以看第三件西安县。 好，第三，咱们要不要介绍一下陈荣老师啊？我都不太了解他。 他是这个中国古代书画的，就他其实作品不会特别多，就成龙的，他是专门画龙。然后是一个这个宫廷画家， 宫廷画家， 对 啊，明白了。然后这个六龙图拍出了3.388亿元，曾经在2017年， 对，2017年3月15号在纽约拍出来的。 哇，好嘞，知道了。咱们看一下第三幅的作品， 因为作品比较多，我就是我们挑着来介绍哈。然后第三件是商晚期的安阳这个青铜陶贴文方尊。这是一个这种酒器，是在也在纽约佳士得这回拍出来的。然后下一件，这一件是也是商晚期的 青铜陶铁文方磊， 嗯 啊，一个很复杂的那么一个字 啊，字特别难念。青铜饕餮文方尊，青铜饕餮文方磊，那个磊特别根本不会写，上头一个田落了两个田，然后落了一个否。 对， 哦， 对，这个也是一个酒器，就是酒器。 我要拍酒器，我要拍酒器。 那你要拍这个。 然后第五， 我这种喝酒的人怎么可能不拍酒器呀？啊。 然后第五就是这个，在中国拍西泠银色拍的这个西周的西甲盘， 嗯， 2.1275亿，这号称世界上最贵的一个这个铁板。 啊啊，这几个看起来都差不多，其实 没有，就下一个，你下一个看一下那个。 啊，是 平底锅， 对， 平底锅， 这个特别逗，这个特别逗，哦， 对， 西甲盘。 对，其实这一件其实很有意思啊，这一件。我可以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嗯， 这一件作品其实原来是人家是在古玩城买的，花了30万。 嗯， 本来还想回去退去。 嗯， 就是说觉得这东西买回来觉得感觉像吃亏了。 嗯， 想回退。后来啊，是在这个是深圳海就南方的一个博览会上面， 嗯， 有人邀请他说，那你不有这一件东西吗？我给你拿去展一下。 嗯， 就是那个博览会什么的。 嗯， 哎，这一展不得了，很就被发现了，就因为现在媒体啊，包括不这个朋友圈传播呀，啊，什么的，然后专家又去了，就发现这是真的。 哇哦！ 然后这个锅就炸了。 他花多少钱？原来 30万人民币。 哇哦！ 这是一个非常，而且业内都说这件东西拍便宜了。其实我也觉得拍便宜，为什么？其实刚才我们为什么把刚才两件？它之上的两件东西拿出来， 嗯， 其实这两件青铜器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或者说在现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是比较多的， 很普遍。 对比较多的。 嗯比较多， 因为不难见。 嗯 啊，有可能有同样的。 嗯， 但这一件还真唯一。这一件是这个当时没记错北宋的时候， 嗯， 当时的这个就是皇帝做祭祀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就是上面的铭文啊，所以说这件东西的话也是后来是流到民间，然后在因为它下面有两个角， 嗯， 就是这是一个这个平底锅嘛， 嗯， 下面有三个角 平底锅， 我这么形容大家可能听众朋友会有想象力。 对， 然后后来竟然把那三个角给敲了，真的可能去摊大饼了都。 哦， 啊，可能真的是用到这个食用上面去了。后来到了这个又被发现，又到了这个宫廷里面，然后又流落到民间。 嗯， 所以说这一件是一件国宝。 我明白了，这个平底锅啊， 是唯一存世的南宋的这个宫廷的旧藏。 压5000万。 我要压酒器。咱们这样吧，这个时段其实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先来复习一下刚才看过的，然后看看这几个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好不好。 嗯， 这是黄宾虹老师的，是不是画的黄山。嗯， 嗯， 然后这个是 喜这 你喜欢这个是不是。 嗯， 你喜欢这种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风格。 对 不 对。嗯，这是陈忠老师的六龙图。 我也喜欢这个。 嗯，你哪个都喜欢。 我喜欢书画。 3.388亿。然后这个是商晚期的一个方尊。 对， 对吧？然后是日语用来喝酒的，对不对？ 嗯， 对。 嗯，然后这个是也是商晚期的方磊，啊，也是一个酒器。 对。 然后这个第五个是西周的西甲盘啊， 嗯， 一个平底锅。 嗯，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这个回顾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 嗯， 啊 ，FM 98.2 AM。 927， 然后也可以通过花椒啊搜索活力982啊来观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情况啊，然后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啊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情况。 嗯，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2017年，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你会用哪一句话来概括？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山东啊，聊城有个名吃叫瓜达，那这瓜达呢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哎，节目的最后的时候我们会揭开谜底啊。有朋友说是肉烧饼，不是；有人说是玉米面条，也不是；还有人说是面糊糊，更不是。 嗯， 究竟是什么？咱们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揭开谜底。 好嘞，拍卖有的时候就是一场冒险，所以咱们听一首《Adventure of a Lifetime》。

扑克版也行啊。这幅作品看起来真的画得好好哦，张晋。 对，就傅抱石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艺术家。他这个其实有几个时期，包括其实他最出彩的就是他当时在四川金刚坡的那个时期的作品啊。 好， 所以说其实我其实今天我们因为时间有限啊，我就说大概跟大家说一下，几个艺术家我是很喜欢的，其实大家也可以回头到拍卖市场或者说去关注这个艺术资讯去看一看，像美术馆博物馆也都有，像中国美术馆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说了上次的那个美在新时代的那个展览里面就十二大名家的作品而且就有傅抱石的黄宾虹的都有然后第八就是古代书画这赵令郎的这个群额图其实这件在纽约佳士得拍的当时是很就是场面很刺激的这件东西已经是超过了当时它的估价是75万这个美金 75万美金就可以这么刺激了 36倍成交的 那我来一个吧 翻了36倍成交的我还没说呢1.87亿这个人民币对， 明白了，这是画的群额图是吗？这为什么看起来看得这么不清晰啊？就是特别的灰暗感觉。 对，确实是不清晰，就是古代书画有一个那个什么， 保存， 确实是会残的比较厉害，因为这个毕竟是有这个那么长的历史了， 对， 而且能保持完整都。 我看到了四只鹅， 曲项向天波。 好，这是我 白毛浮绿水， 该数多少只鹅了？ 不知道，大家数数我听了几个鹅，就是我看到了鹅。这幅作品是当时场面非常的刺激，是吗？这个你会在现场吗？ 没有没有，我是看微信朋友圈直播 听说很刺激，是不是？36倍成交的。 对，然后下面这一届就是还是这种青铜器，第九啊第十都是青铜器他们都是一些酒器或者礼器然后第十一件的这件其实是清代的清世王这个王时敏的仿古山水册页它成交是1.633亿成交的其实这条册页就清世王其实是属于这个清代我们可能更多知道说扬州八怪 对 然后这个清世僧其实清世王王时敏王元祺啊王建呀、这个他们就是属于这个正统的宫廷的画家所以说他们的这个作品的话其实也是影响了我们其实后来很大就是之后的整个的这个正统的这一派了所以说这两年市场的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好这件是被上海那个刘一谦给买到了然后第十二件这件又是一件巨制这个是这个潘天寿的这个更霸这个1.5893亿成交了这件特别大但我觉得这件很便宜这件我当时在现场就是叫到1亿多一点就好像就叫不动了这就是今年春拍的时候跟秋拍还真的截然相反而且这件我觉得买的人应该也挺值的 这个是那个是吧就是耕霸的意思就是我们看到了是一头牛 对 对就刚刚在田里干完活然后牛在休息 对 老牛赋闲那个感觉 而且画的特别的那个栩栩如 生 的感觉 非常 生 动然后树上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个植物的颜色啊然后反正就是有那种点睛的感觉 对这件我跟嘉德他们还特地聊过他们里面的就是高管聊过就是其实这件他们也觉得哎刚好就是其实过了卖家的这么一个心理的一个线就成交了其实期待还更多的当时我记得那个拍卖师反反复复在那聊就不落锤就聊 真的没有人再拍了吗 对就差不多这样、 哎、有 然后说这一件东西是非常非常好的怎么样的就不落锤后来也没办法加一个人好像加最后加了20万给骆驼锤了就一亿多一点然后再有这一件其实还蛮难得的是南宋皇帝四个皇帝的一个御笔 是这个 这是合在一起的 对 太牛了 是的 这个太牛了 对这是世事同堂吗 这个太牛了这个 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我们在其实还有这一件就崔多卓的这个万里平铺雪满天这一件作品也是过亿 哇塞 好美 这个肯定也很长吧 这是当代活着的画家 啊 那 也是当代应该说价格拍的最高的 对，那行，就是再过几十年会更高。 我们回头可以请崔老师来聊一聊哈。 哇， 是吗？这叫崔如卓老师。 对，对 哦、 那就一月一号他吧。 人家有档期的。 艺术家起不了那么早。 太牛了。 只有收藏家才有可能起早贪黑。 对。 但这个画的好。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赵无极的，其实。召集朱德群啊，包括关中啊， 他这个画是国画还是油画？ 油画，它是一个抽象的，就是在香港佳士得拍出来的，是1.28亿。 对，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 对，如果是大家在听的话，其实也可以打开，因为今天是周末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并不在上班的路上啊。如果是在家的话，可以欢迎打开我们这个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关注，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今天播出的这些作品了。包括在这个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 没错， 因为像这种过了亿的拍品呐、啊，或者过了亿的艺术品，我们真的是语言是无力的。你说让我们两个主持人描述吧，我们也描述不出来它有多好。 我拍5000万。 啊、我对， 只能是这个， 只能这么表达了，是不是？ 其实还是一个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美术史的，或者说这个艺术史的这么一个体系，然后你不知道这些艺术家在我们中国美术史上是有多么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说其实很多说艺术品不要跟金钱或者跟价钱挂上钩，说艺术是无价，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价钱来给它来定性的话，那你又如何来让大众去判断这个艺术品的一个价值呢？对吧？ 对， 所以说有可能，所以说金钱有时候还是可以衡量的。你看他拍出那么高的价格，那么多人在抢，67个这个轮回，这抢了这么那么久，你想想那是真金白银的在往上砸， 是的、 而且都想拿到这么一件世界上最好的一件齐白石的作品。我觉得这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包括说我们，你可能你没有改变，其实我到那个程度我也没有那个改变，因为我们本身我们其实就吃瓜的群众嘛。 我更是吃瓜的群 众，对吧？只是说我是一个业内的人士或者业内的这个爱好者等等这样的。那我们其实我刚才说到那条龙嘛，就最贵的龙，我们现在我们跳到那个韩干的这个马姓图，拍到这春拍就结束了， 这个对不对？ 不是，一只 很灰暗的。 好，我找一找哈，先看看 这种。 哦，好，这个， 对， 哦， 这是世界上最贵的一匹马， 哇， 我要买， 我感觉怎么像羊啊， 像某种羊感觉， 其实这都属于宋画了，就是，而且它上面你看旁边的章起，基本上都是这个皇帝的这个收藏章，太上皇帝之宝嘛， 对，你离麦远了一点儿，我听声音好像变小了。 太上皇帝之宝，这就是当时乾隆皇帝藏的。这应该也这一件应该就在 是皇帝收藏章是吧？ 对， 乾隆。 对，就在左边，下边那一张。这些都是，然后，也应该这一件应该就在十七宝集里面的。 多少钱呀？这个？ 这件是在纽约佳士得拍了1.17亿。 好，我直接买。 好， 不是有5亿吗？这真的赶紧来一幅啊！ 对，可以。 我特别喜欢马， 挺好。好，珊珊要这件的是吧？ 获得第一件拍品，开心，好像真的拥有了一样。 我不开心，我要加钱。 你还没想好你要什么呢？是不是？ 好，然后 春拍结束了。 今天我们今天做节目好开心啊，至少拍。 有一种花钱的感觉， 对，拍回家一个东西。 然后想想做了一期节目拿到的工资，哎。 然后其实到了，其实春拍其实反映了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我觉得就是板块也好，或者说整个的市场的一个开始有一点点势头了。到秋拍其实真的就很猛了。其实到秋拍，天天我在朋友圈就看到这一件过亿，那件过亿了。所以说， 春拍大概是每年的什么时候？ 春拍每年其实从4、5月份的时候，从香港会开始。Sotheby's Christie's 就是从香港，然后大陆直接就开始了。 然后北京、上海、基本上就在这三个城市。 所以说秋拍有可能会拍出比春拍的那个普遍价格更高， 也不是， 也不一定， 其实也不一定。就前几年市场真的很冷，就是你可能都看不到说，哎，那么多件过亿的这么一个拍片，整个资金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流通性啊，就是。精品啊，因为这个市场是精品市场。因为以前可能大家都说买东西的话，哎，可能说认名头，还是说七八十的，对啊，他没有去认画家，其实他还有精品的这么一个阶段，他有普品啊、应酬啊，对吧？所以说这是他一个精品的这么阶段，所以大家现在慢慢的回归中理性，一是回归理性，二是觉得精品的市场大家都想去买稀有的东西，所以说。秋拍的第一件，就刚才我们说开头聊到的713岁12条屏9.315亿成交的 啊，厉害， 对， 行吧，咱们要不然来赶快过一下秋拍， 对，然后我觉得直接，我觉得可以往下跳，跳到第四件，无伤硕， 我看一眼， 花卉12条屏 是花卉12条屏，花卉12条屏是 就你刚才点的那一件， 这个吧， 对，对。吴昌硕其实齐白石是最佩服的，或者说最欣赏的就是吴昌硕。他是海派的。海派的吴昌硕的话，其实齐白石他如果没有来到北京，也没有照晚年的这个衰廉变法，其实齐白石成不了大家的。而齐白石是80岁、85岁、90岁，一直到后面，他的画是画的最好的。我们当时其实是跟水水，我们到中国美术馆看，我就给他讲到，你看看后面85岁的东西，90岁的都是精品，非常的用笔，非常老辣，非常棒。而我们又看到他以前的齐美人，就早期的，其实如果那会儿他真出不来，那会儿的时候，他特别的崇拜。这个吴昌硕，吴昌硕是他的偶像，就 是 对，所以说吴昌硕的话，其实大家可以读，因为图片上毕竟是这个苍白的，或者语言是苍白的，我们其实可以到那个拍卖市场上，以后有时间啊，其实商家可以组团啊，我们明年春拍，我们可以到这个拍卖场上，我们现场去看，你就发现，哎， 去香港是吗？ 不用，也可以。 吴老师啊，我们想去香港为了做节目嘛， 现场直播对吧？ 北京就有是不是？北京的纯拍场 都有，香港也可以。香港不可以，一会儿我们聊到那个巴塞尔的话啊，然后这是花卉12条屏，2.093亿成交的。然后第五的话是这个赵孟俯的这个心经 啊，心经我有看到，朋友圈有刷， 对，先有看到啊，就是1.92亿成交的， 对 啊。然后我只介绍书画吧，因为我们就跳过这个。 真的是写得好，对不对？ 好啊，写得好啊。 对， 就在明代，其实赵孟俯他属于这个，我觉得怎么说，画还有字，我更喜欢他的字。然后还有李可染的《韶山革命圣地毛主席旧居》。 哎，这个我一定要拍。 这很漂亮。 我发现终于有一个这个。 你是下定决心 要搞的，近现 代 的， 对， 近现代的， 我也要 这件很漂亮，这件非常漂亮，也是 我要拍，我5亿， 竞拍吗？ 我5亿全掏了， 你只有4500万，不好意思，4亿5000万，好不好？4亿5000万，不好意思，你刚压了5000万在我这儿，而且你已经放弃了那个。 珊珊做档节目就挣5000万，想想。 哎，我觉得这个，我一定要拍。 对， 咱们要不介绍一下这部作品？ 这一件其实李可染的话也是中国近现代12大名家之一，而且就是刚才我们其实聊到傅抱石，聊到这个齐白石，那李可染也是在这一个一线的这么一个行列里面，他是自己独创的这种李家山水的画法，而且他，我不知道大家也应该听说过这个万山红遍，这个就是李可染。其实我们有机会就是我们刚才重点的提到几个艺术家的作品，真的是需要去好好的去欣赏， 真的是这样。 李可染、赵孟俯、齐白石，对，好。傅抱石，对， 中国近现代的这些画家其实画的都非常好， 非常好。你看，在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傅抱石的《琵琶行》，1.778亿这一件作品成交了，非常好。还有他的《湘夫人》，都是非，还有那个 那个它的这个屈原里面的这个什么三鬼啊、 哦、 啊，然后这个大司令啊，这么一个系列、哦、都非常的棒。 嗯 嗯， 真的是。 然后再往下赵无极的，你看春拍一件、嗯，秋拍又来一件，1.7亿的、 嗯、 赵无极的，这是另外一个、嗯、一个风格了。 哎，赵无极，嗯、赵无极。还在对不对？ 不在了 啊，不在， 都去世了、 啊。 他们都在法国，当时都在法国。那赵无极啊，朱德群呐、啊，嗯。 像刚才还在的那位艺术家， 崔老师是吧？ 啊，对对对对，崔老师，他是不是特别有钱？ 看我， 你点头如捣蒜。 对， 因为你知道，像比如说我是这样想的，比如说已经去世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拍出高的价值，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他也得不到这些钱，是收藏家在赚钱，对不对？但是还健在的，然后或者身体很好的、很年轻的，然后很年轻就取得了这样成就的，那他得多有钱、啊？ 他不年轻，他不年轻， 哦、 那、 嗯、 他这不就是印钞机吗？ 对呀、啊，画一幅，然后就画。 不，咱不能这样评价艺术家，艺术家永远就是以艺术为重。 那对，是的，是的。 他还捐了，他还做公益，他不捐了1亿，去年捐了1亿给故宫吗？ 是 哇，厉害厉害厉害！ 鼓掌鼓掌！ 在故宫去年有个大展、 啊，我们争取把崔老师请过来。 我也捐1亿给故宫。 嗯，青年说我们把崔老师请过来。 嗯，行，努力。 现场拍，现场拍。 我的天！ 我们收取佣金。 我觉得不 OK 哦。 视频连线。 我觉得不 OK 哦。 准备盖大楼了是吧？ 这个楼太大了。 第十，终于回到这个油画当代的这个写实的这个市场。 嗯， 是我们上一期不是说到陈逸飞的嘛？ 对、 嗯，一塘春暖嘛。 嗯， 这件作品是1.45亿。 嗯， 原来我知道是1200万买的。 嗯 嗯， 哦， 就是 也真的是买了之后收藏了之后翻了十多倍，是不是？ 对， 嗯、 然后这我们就不再讲。然后在下面这是 跳着说吧。嗯， 对，沈周的。 嗯， 沈周的这件是宋无恩定型图。定题卷， 嗯 啊， 1.48亿， 嗯 啊，然后又有一件崔老师的了， 哇，崔老师 听声1.4亿， 哇哦， 嗯， 然后最后这一件张大千的，因为其实我们一聊张大千不能不提呀、啊， 对、 嗯、 对吧？ 对， 张大千、齐白石、张大千、 太牛了， 江 堤晚景。 对呀、啊， 但为什么 南张北齐呀、 啊？为什么他会拍这么便宜啊？ 他其实不便宜啊， 我觉得他应该排在前五。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概念里面，张大千老师这2-3个一起啊，他这个江堤晚景拍出的是1.32亿、嗯。 对， 嗯， 张大千的作品其实分成几个时期， 嗯， 他有一个敦煌的时期，那会儿画的这个就是临摹敦煌的一些这个侍女的这些图啊这些、 嗯， 然后还有他晚年的泼彩的。这么一个时期，泼彩的是最贵的、 嗯、 啊，就是目前市场上拍的这个价格好像是泼彩是最贵的。 嗯、 以前之前的爱恒湖啊、 嗯、 什么非常浪漫、 嗯、 包括其实张大千这人他真的就是一生是一个传奇啊，其实他有很多件作品已经过亿了，所以说不奇怪啊、 嗯、 他的作品也比较量也比较大在市场上。那我们在下面这一件这个徐渭的这些雪生卷啊、这就是青灯白杨，然后徐渭也是古代书画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艺术家。 哦、 啊，我们就往后跳，又有一件李可染的。嗯、 哦、 嗯， 是这个吗？还是、这个知道？ 对， 是 这个 这 一 件， 这一看就是李可染了。 这 是 李可染的、 嗯， 对，这又有他另外一个风格。 哦、 那个是红色经典的那个风格嘛， 嗯、 就韶山啊。 嗯，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 我感觉他的那个线条特别粗犷。就是有棱有角， 汉子感觉画的， 嗯， 而且这幅作品的名字特别特别的霸气，这幅作品叫做《千岩竞秀，万壑争流》， 对， 太牛了， 嗯，非常棒， 才1亿，来一个 吧，我觉得买它就买它了。要不没时间了，最后一件了，拍到最后一件 已经买了，我那个就是那个延安的那个， 而且在我的竞价下，他拿5亿买， 这在香港苏比拍出来了， 嗯， 哇， 回头这拍卖公司都把广告费打过来，还有这个最后一件啊，就张大千的《水月观音》， 嗯， 1.02亿， 我想要这个， 挺好，挂家里。 那我叫了两幅，一幅是那个马的，一幅是那个 水月观音啊。而这个水月观音，它是我看到的很少会有这样的观音造型，哎，这观音好休闲啊。 其实这也这就敦煌时期影响它， 对，嗯，好 relax 的。 那珊珊，你还有三个多亿，你干嘛呀？ 送给你，捐给故宫。是不是很有情怀？ 我觉得吧，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做得太棒了。 反正也是微微笑发的通行货币嘛，这能顶啥？是捐给故宫。 你别看最后一件，最后一件确实创他人物画最高的价格。就他人物画最高价格，就我刚才说的，敦煌那时基本上拍的，我印象里边就是4000多万、3000多万啊，大概就是5000万以内这么一个价格。但这一件其实过亿了。 商进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啊，2018年的这些啊展览会的消息吧。 可以啊，其实我简单的其实再给大家其实最后聊一下啊，就是。这个我可以带着你，你带着钱，然后我们2018年可以一块一 起。哇，600块钱！ 哇，我现在又 迫不及待，3亿多嘛， 真的现在迫不及待， 别捐了。 还有三个多亿，还有三个多亿不捐。 对，我们去艺博会吧。 好的， 好吧。 哇塞， 租私人飞机。 其实 明 早，对，其实明年的节目我们真的可以， 不还有表展吗？ 哎，真的，你像这种春拍还有秋拍，他们基本上是在几点每天？ 其实是这样的，春拍啊，它是有一个预展，预展大概是3天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其实离这很近啊。一般你看在嘉德，然后在嘉德艺术中心，在王府井那边，然后保利一般在龙展馆、世纪，然后这个建国门、那个国际饭店那边、然后基本上就这几个地方，然后要么就是东边，其实就在这个圈层。 哇 嘉里中心啊，然后在千禧啊，就这些拍卖基本上都在这一块。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2018年肯定有很多好的展，今天没有时间细细的去讲了。我是希望2018年我们这个青年说这个节目啊，会经常有连线。 对，真的。 也希望比如说 就现场连线 啊，然后或者是想要推荐的好作品啊，我们可以经常跟上进进行连线。 对，而且这个只要是我们时间恰当的，其实我们可以多连几次。 对。 然后上进，比如说对上进比较兴奋的时候，哇，又拍出1亿，然后马上跟我们连线。 我就不说话。现场听声音， 哇，好刺激的！ 视频聊天。其实今天节目时间的确也差不多了，我个人对商进还是有些这个很感激的心情的，因为我们这个微微一笑开播这么长时间以来，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商进是每周六都会带一位艺术家或者带一些非常有趣的艺术资讯，然后带他自己的艺术观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特别棒。 然后我觉得的确是给我微微一笑提供了很多艺术的这种气质，我都觉得我气质变好了。 还是把那3亿给商进吧， 对，还给商进，然后留他你想拍点什么拍点什么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也有一些是因为上进带来的这些资讯而提高了一些对于艺术的认知，然后算是一只脚入了这个门，而且上进特别特别的热情，他还带着我办画展呐、然后包括真的还有朋友试图看看能不能找我买些什么画呀，买些作品啊什么的，我会对艺术有无限的这个好奇心和探索欲，所以也希望这真心的感谢上进啊，谢谢，然后祝你的事业越来越好，而也希望明年这个节目虽然改版了叫青年说了，然后也经常能出现上进的身影，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继续搞事情， 没问题。 好 啊，接下来我把那个谜底给大家揭开一下吧，对吧？就是这个 吃的叫 瓜打啊，这个瓜打是我们山东聊城的一个名吃，就是把油条里面灌上肉，然后拍扁。油条里面灌上肉，然后把它拍扁， 哇，听起来好好吃啊！ 把它拍扁了，然后这就是瓜打，特别像鞋垫 儿。走吧， 拍完以后特别像鞋垫。 走吧，咱们就坐高铁吧，去聊城。 好吧，走吧。 有3亿，我不要了。3亿去聊城吧。 好， 你看这钱只要是白得的呀，或者是没有实用价值的，大家就不是很珍惜。你看咱们仨3亿推来推去，然后 张悦他那几个亿都不说话， 到底是有多幼稚啊？这几个人。 好，其实我最后我想跟大家刚才接那个啊，就是艺博会的话，回头也可以大家比如也有关注咱这一块，我把可以把资讯，因为这个时间的问题啊，但是我可以最后说一下，2018年至少有135场的艺术博览会， 哇， 和30场这个双年或三年展在全球举办， 哇， 平均2天一场， 带着我， 你3亿够花， 他们说了吗？你带着钱，他带着你， 我带